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 岁月飞逝，唯有记忆永恒。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记忆的唱片。 这里是牵动你心绪的记忆的唱片，我是你的朋友古月。今天给大家带来一组歌名里带有著名人物名字的歌曲。歌手安又琪在2004年发行了个人首张同名唱片，暖身主打歌《你好，周杰伦》。选用 hiphop 风格，把安又琪还原到普通歌迷身份，向偶像问候及致敬。Yo. 烦的事又会没气力上，你的照片我每一张都会去买，哈你在南我在北，我们是吃麦当劳长大的一代，哈小眼睛大美食，你不知道你迷到了多少女孩，周杰伦你的音乐太独特到自成一派， Hello 自己好吗，周杰伦哼哼哼一唱着双截棍，你是一场音乐龙卷风， China is your last one， 好吗，周杰伦接着西风就能破东风，谁会是你的可爱女人， 难敌卓林维维安， 阳光大门都说你是真的周杰伦，中国外国古代天大神话传说，流行运动歌曲手语天马行空，周杰伦你也摆过飞扬头发，天天朋友都会对你心说，原来知道歌里周杰伦，人们都在意为什么会见到在你外面，你一路喜欢光着脚周杰伦。 烦的心又会没气力上，你的压力来自内心还是失败，哈你在哪我在北，音乐是你我的最爱无法取代，哈上眼睛大明星，虽然你得到好多人狂热崇拜，周杰伦你是否也有难言的无奈，对 Hello 自己好吗，周杰伦哼哼哼一唱着双截棍，你是一场音乐龙卷风， China is your last one， 自己好吗，周杰伦接着西风就能破东风，谁会是你的可爱女人， 难敌卓林维维安， 也会没气力上，你的唱片我每一张都会去买，哈你在南我在北，我们是吃麦当劳长大的一代，哈小眼睛大美食， 你不知道你迷倒了多少，你还周杰伦，周杰伦。 作为音乐界的两大才子，周杰伦和王力宏可以说是在不同风格的音乐领域各领风骚。情敌贝多芬是王力宏在 BMG 唱片出版的第一张个人专辑中的主打，这首歌有着大自然的清新感觉，让人耳目一新。不过为什么要把贝多芬当作情敌，就要问王力宏了。 你不管我有多妒忌，也不管我怎么抗议，他永远是你说不腻的话题，你让我为他受尽委屈，爱直到多久都可以，你阴晴不定没关系，够不够交换你多留点时间，让我们两人单独一起，谁都想拥有情人完整的心，别说我太孩子气，改天你家门口有人疯狂弹琴，一定是我，别怀疑、oh, 我不怕跟再强的情敌试着比一比，打败我才能抢走你，碰上了绿兵贝特芬，却只能摇头叹气。 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是对莎士比亚作品最为精辟的解读。从古到今，莎士比亚的作品给后人带来无尽的遐想和回味，赵薇就用她特有的嗓音唱出了这首透着执着和热烈的无尽的莎士比亚。 那就让你爱吧，反正你说不清楚世界怎么看，都能理解原谅，因为他们永远都不会明白我在爱你的状态中有多么的坚强。没有翅膀我也能飞翔，就算命运它有时候如此的狡猾，深深拥抱的渺小和伟大。谢谢 爱情故事每首曲赋像一首歌无尽的唱， 回来，这里是记忆的唱片。蒙娜丽莎对于我们来说不仅仅是一个人物，一个名字，更是一件传世的珍宝。也许是因为太过美好，所以借用蒙娜丽莎作为歌曲的名字也不在少数。从林志炫的蒙娜丽莎的眼泪到沙宝亮的蒙娜丽莎，不同的声线，不同的感觉，不同的意境，却是对同一个人的表达。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就是来自沙宝亮的蒙娜丽莎。 有梦尽头，表情复杂，高挂在心墙的酸甜苦辣，爱似油画，花前月下，看你的笑像醒来。看见你的 话，再一次纠缠。爱忘了有代价，回忆留下伤。 郑秀文在2000年年初发表的专辑《爱是点点点》中曾演唱过这样一首歌，肖邦写过的歌。陈奕迅不仅担任作曲，还和郑秀文合作演唱了这首歌。这里是记忆的唱片，古月代表编辑才涛，感谢您的收听。 每某日都起誓，你会嫌贵，无穷沉重的心你会放低，海誓纯属一种手势，多于一切。生梦全为了制造奴隶。假如我永远都只可听见肖邦写过的歌，答应我永远不软弱。消化的雨果，告诉我信过的信念未曾破。可不可？可不可？毫无余地的悲剧却太彻底，海誓难道可将一世清楚估计，生梦难道够宇宙华丽。